强制的压制中，余文周还是瞅准了机会，一个操作下去，寒光闪现，刘牧一个拔刀斩出鞘，剑气划出一道邪弧，朝君莫笑直逼过去。君莫笑前脊伞一抖，伞面翻起，又成毛形态，一记龙牙抢先攻到刘牧身前，两道血花几乎是同时飞起。刘牧被龙牙刺中的同时，君莫笑却也被剑气所伤。中龙牙的角色产生了小僵直，被拔刀斩劈中的却也是倒飞了出去。只是倒飞中的君莫笑千机伞倒收，又成枪形态，伞尖火石一喷，却是一个反坦克炮放了出去，空中还完成了抖枪操作，三发反坦克弹成三角点射，炸开后的一团火光将刘牧彻底淹没。着地的君莫笑一个瘦身操作，翻身立起，手中射击不停，从远处再度朝着近身杀来。刘牧的这一记拔刀斩虽然也给君莫笑造成了伤害，却没有打断攻势，叶修略做了调整，新的攻势就已经接踵而至，局面丝毫未起变化。这样捕捉机会进行的打断，余文周进行了多次，但暂时的终止却无法抢回局面。叶修那边总是能根据余文周的攻击飞快改变路数，保证攻击的连续性。连击的段数看起来都是不长，但攻击所产生的压制和限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。而且很多地方攻击其实重命重的，只是这种攻击在系统判定中并不视作是连击，所以没有统计。这种系统不认可，但在实战当中却是能形成的连续攻击，玩家们称之为尾连。实战中能形成尾连的地方也会很多，尾连在系统判定中是可以躲避掉的，但玩家终究无法达到系统判定那种理论上的精密，时常会因为一些主观原因对一些攻击无可奈何，尾连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。这场比赛余文周虽然不像唐柔或是绕岸垂杨那边毫无还手之力，但也基本是在挣扎中度过，但就这样的局面下，两人却还是一心二用，边打边聊天。换个正常点的观众在旁，肯定不敢相信聊得如此火热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么高水平的对抗。最终浮空中的刘牧被君莫笑一个落花掌轰飞中追下了一个拔刀斩，最后一丝生命也消耗殆尽，到底还是输掉了。 你赢了， 余文周说。 哼，很正常。 叶修笑笑。 散人的优势确实明显，加上你还有这么一件神奇的武器。不过随着等级的提升，散人的空间还是会被不断的压缩的。 你觉得极限是多少？ 老实说，我觉得散人根本就没有讨论的意义，想玩好条件太苛刻了。首先，没有你手中这样的武器的话，根本不足为虑。再其次，也只有你才能充分发挥出散人多变的优势。这个特别的职业，也就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别的条件，才变得有意义。 那现在都已经具备了呀。 以你所具备的条件来说的话，我觉得70级的情况下，散人复杂多变的打法优势可以大于他没有高伤大招的缺陷。注意，这是仅限于拥有这种武器以及你使用的情况下。假设荣耀保持像现在70级的这种完美平衡状态提升上限的话，95级等级达到95级的话，即使是你，散人也不再具有价值了。 和我想的一样。真可惜啊。 如果能早一些赶在50级那个时代的话，你这个散人会很强的，会成为 bug 的。 现在总算也不算太迟啊。 不过这赛季过去的话，荣耀就已经有3年没有提升等级上限了。 或许快了。 75级、80级。对散人这个技能方面不会有成长的职业来说都是削弱。 但至少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哎，你觉得我还有可能一直玩到95级的那天吗？ 只是这样在第10区玩玩的话有什么不可以？ 哼，说的是啊。 要不要再来一把？ 不用了，我不会给你看清我的实力的。 没用全力吗？ 当然，我是老人家了，是需要保养的。 那就这样吧。 于文州笑笑退出了比赛场。两个角色在竞技场外又是碰了下头后，叶修道了个别，就让君莫笑离开了。 怎么样？ 于文州回头问着身后的黄少天。 一共打出了21次尾联。 黄少天说。 他倒是很清楚我的弱点。 于文州说，手速，这就是于文州的致命伤。于是在这样的对抗中，由于手速无法保证操作的速度，角色在行动上慢半拍，最终导致一些本可以闪躲掉的攻击无法躲闪，最终被对方击中，形成了尾联。 嗯， 黄少天点了点头后应道， 他清楚联盟中每一个对手的弱点，如果换了是我和他交手的话，他不会使用这么多的尾联。 如果不是散人，也制造不出这么多的尾联。如果刚才换作是你，同样的情形下，那21个尾联你能躲掉几个？ 黄少天突然一怔， 你再看看录像吧。 于文州起身拍了拍黄少天， 散人复杂多变的打法最终产生的就是不断的尾联。 于文州离开了，黄少天坐回到他的电脑前，退出了游戏，打开了录像播放器，导入了刚才于文州和叶修打出的这场录像。21个尾联，自己能躲掉几个？方才观战的时候，黄少天倒是真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。两人交手节奏极快，黄少天基本没时间去细想这个。此时重看录像，黄少天这才将自己带入进去，开始重演这场比赛。如果是自己，这个地方肯定不会这样。首先感觉出的就是于文州和他之间的差距。一些地方黄少天可能有更好的处理手段，虽然在散人巨大的优势下他恐怕也无法取胜，但至少可以比于文州打得更漂亮一些。但是这21次尾联，当黄少天一个一个细数过去后，额头开始见汗了。21个尾联，如果是和他对敌，未必会如此施展出来。但是将自己带入到当时的情形下时，黄少天发现这21个尾联自己有把握躲过的也不过是4次。4次，这是黄少天之前绝没有想到的。他和于文州在手速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，这送给于文州的尾联在黄少天想来就是欺负于文州操作跟不上的。但此时仔细观摩下才发现，这21个尾联针对的并不只是于文州的手速缺点那么简单。黄少天翻回头又是细心的重看了一遍。 靠！ 看完后黄少天忍不住骂了一句， 3次。 他能躲过的应该是3次才对，之前还看走眼了那一次。那一次的尾联从他现在旁观的角度很好闪避，但是在实战中，那个时候刘牧的视角背对君莫笑，这一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偷袭。这一击预判了刘牧的移动，即使不中也有很多后招可施展，绝对是一个手速再高也避不掉的尾联攻击。 一向以判断力闻名的自己竟然会看走眼，可见这一伪联是多么的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。只是面对于文州这样手速缺陷明显的对手，本不至于用到这么复杂的打法。这样的打法，这家伙还藏了多少？黄少天如此想着，心中泛起一阵寒意，又是把录像从头看了一遍，细细研究了一遍君莫笑的打法。他想细细解读这当中到底暗藏了多少杀机。随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，君莫笑的这些伪联攻击，即使是他这样大神级的人物也是极度缺乏经验。落花掌后接拔刀斩，这不是一个伪联，但就这样的一个联机，在一对一的比赛中又何曾出现过？君莫笑的很多联机和伪联，与其说是连续技，倒不如说是在配合。这是多角色打职业时打出的配合，此时却是被他一个人完全融合施展出来了。黄少天看着这场比赛，已经越来越有这种感觉。刘牧的对手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两个，是三个，或许还会有更多。但是在这场比赛中却看不出来了，因为对方没有尽全力啊。全力的话会是什么样子？黄少天突然很好奇这个问题，他飞快地登录了游戏。神之领域突然震荡，本只是一声很普通的好友上线提示，但很多玩家在不经意间扫了一下这好友的名字后，却一下子都沸腾了。夜雨生凡，上线的角色赫然是夜雨生凡，号称剑圣神一样的角色竟然在此时突然上线。再厉害的账号角色也肯定是从游戏里走出去的，所以在网游中，联盟中那些犀利账号的角色随便谁都可以搜索得到。面对自己喜欢的角色，不知有多少玩家都试着申请添加好友，有的角色是直接拒绝的，有的是需要验证，也有极个别是可以直接添加的。所以除非是第一种直接拒绝，其他的职业角色想加成自己的好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当然，想自己被对方也反加成好友，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了。游戏里添加到夜雨生凡这个角色成为好友的玩家就很是不少，此时这个名字的上线提示一下子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，不少人壮着胆子就向大神发消息表示问候了。 哎呦，忘隐身了。 连续的消息提示闪花了黄少天的眼，连忙匆匆又下线了。昙花一现般的显身，但因为这特殊豪迈的身份，却瞬间就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夜雨生凡上线，这个消息玩家已经立刻在世界频道里讨论起来。职业选手的角色在游戏里冒泡，这种事其实也不算太新鲜，在神之领域的竞技场里经常也会有职业选手的角色过来玩两手，许多普通玩家也有幸有过和职业级交手的经历。但是夜雨生凡这样的超级大神可真没什么人在竞技场里见过，这职业选手平素训练也用的不是网游里的竞技场，他们有游戏公司专门给职业圈提供的一套系统，此外还有地图编辑器、场景编辑器，他们甚至可以自己设计地图进行一些专项练习。网游职业选手终究还是不常来的。就在世界玩家热议夜雨生凡这五秒钟冒泡后，黄少天又是悄然隐身登陆。虽然还有很多人在发着消息， 但黄少天镇定地假装不在，飞快地让角色离开了神之领域后，朝着普通区一个玩家稀少的小镇去了。毕竟头顶的名字是无法隐藏的，夜雨生凡四个字被玩家看到还是会引爆眼球的。一路都算顺利，进了小镇直奔竞技场。荣耀里的竞技场可以跨区，但是神之领域的竞技场却和普通区是无关联的，属两个小世界。想和君莫笑切磋，在神之领域的竞技场是不可能的。黄少天进了小镇的竞技场，在修正场里建了一个房间，然后打开好友栏，却又是喊了一下。夜雨生凡和君莫笑不同区，君莫笑又没在神之领域，好友是加不上的。无奈只好窗口画了游戏，上了 QQ， 也不管这边叶修是真不在还是假不在，发消息谈了几下，结果全无反应。黄少天正无奈，忽又发现 QQ 好友里苏慕成是在线的，连忙发消息过去。如此辗转，总算是和叶修说上了话。黄少天苦吼了半天，苏慕成 QQ 上传回来一句话却是： 不打了，没时间，要下副本了。副本？下什么副本啊？先去一线峡谷吧，大概。靠！ 黄少天郁闷呢，他什么身份呢？怎么着就还不如一线峡谷这么一个破副本来的重要呢？为了下这破副本，居然放弃和自己这样高手交手的机会。好吧，黄少天不得不承认，和他这样的高手交手，这种机会一般人千载难逢，对于叶秋来说却是一点也不新鲜。 叫他来和我打一把，我这可是大号，大号开了修正场也没欺负他，让我看看他的散人到底有多厉害啊。 黄少天唠叨着，结果收到苏慕成的 QQ 回复：副本中。 喂喂喂， 副本中。 苏慕成，你这个没出息的，你就会和他一个鼻孔出气，你现在是传话筒啊，有没有把我的话传过去啊你？ 黄少天打决赛般的施展着他的手速。副本中。 嘿，我愿意，管得着吗你？ 设置了自动回复的苏慕成显然还是有看 QQ 这边的聊天窗的，对于黄少天的嘲讽冷不丁又回了一下。没出息，一个鼻孔出气。黄少天这些用词他根本一点也不生气，甚至会觉得挺合心意。黄少天之后又吼了几句，充分显示他的话痨本色，可惜再无打动苏慕成的用词，收到的只是副本中的自动回复。无奈的黄少天下了夜雨生凡，又上了小号刘牧，这上面自然是有君莫笑的好友，上去就是喂喂喂喂喂一连五个喂。 吵什么？ 叶修淡定回复 PK PK PK PK PK。 黄少天嚷嚷： 下副本呢？下什么副本啊，你有点职业素质，下副本那是你该干的事吗？快来竞技场，你需要高水平的对手帮你保持状态。 黄少天说。副本中。 你们两个混账啊！ 黄少天快把桌子掀了。赛场上的他也不是这么随意被挑拨的，不过此时是私下里的，比较随意，并没有去刻意的控制情绪。 真在副本，有空的吧。 叶修说着。黄少天也是实在无奈，只好灰溜溜地下了线，又去反复观看那一场录像去了。